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诞辰90周年京剧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 啊，观众朋友，《将相和》这出戏呢是裘派名剧，是裘先生跟谭先生合作中最为经典的一出戏。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上海京剧院非常优秀的花脸演员安平，他曾经获得过许多奖项，其中也包括全国电视大奖赛的最佳表演奖。《将相和》这出戏呢，唱腔非常动听，很多唱大家都脍炙人口。特别说明一下，今天扮演于钦的演员啊，下午忽然间生病了，嗓子一字不出，那么我们就临时决定有一位青年演员宋浩宇来救这个场啊。小宋呢在后台自己很紧张，但是大家对他这个救场如救火的精神呢表示特别的感谢。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两位合作《将相和》。 去了 君是好不满朝 分不清 那女真当， 启禀老将军，于大夫到。 哦，有请。 有请于大夫。 宽平三寸石，打动老将心。 啊，老大夫。 驾到，未曾冤因，当面是罪。 岂敢，下官来得鲁莽，老将军还好。 岂敢，大夫到此必有所为。 老将军数日未朝，无非身体不爽。 廉颇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为的是一人。 莫非是那林丞相？ 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 啊，老相君，你到那林丞相当真惧怕于你么？ 他若不怕，让门何来？ 我来问你，你与那秦王哪个凶狠？ 自然是秦王凶狠，我焉能比得？ 诏啊，向那林丞相收拾父亲，万笔归诏，免持婚纱，强逼秦王击封。那是谁？兵死兵善，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单单惧怕老将军你么？ 确实为何？ 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家有反呐。 我个人不和，与国家祸害之有。 老将军，我再来问你，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这个，有的。 为何不兴兵前来？ 你倒为何？ 惧怕我赵国二人。 哦，哪二人？ 老将军，与那里？ 老夫岂肯与他相提并论呢？ 老将军呐、想你二人一问一物，一想一想，同心扶照，是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您二人一旦失火，那秦王闻之必然兴兵前来，到那时节社稷不保，宗庙无存，这祸国殃民之罪要引在哪国的身上？你到那时换臣的什么威风？ 这 闹的什么疫情啊？ 这 林丞相以国事为重，思念不去结交，宁愿让廉颇，不愿王上发火。 Thank you. 只要老将军肯相援了，他情愿亲自拨风陪你呀。 哎呀，此事乃廉颇一人之错，怎敢劳动丞相亲自前来？待俺廉颇身为军长，取旨降服前罪，便能了。廉颇做事不思量，不见轻罪走， 人们第一出戏马上想到的是铡美案，因为这出戏的包公啊真是深入人心，里面的很多唱腔我相信今天到此来观看演出的朋友们都能够哼唱几句。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这出铡美案。今天的阵容啊可真是不同寻常，我们汇集了全国各地以至台湾的许多非常优秀的裘派传人， 先说说这阵容吧，扮演包公的就有两位，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最当红的一位青年表演艺术家孟广禄，大家肯定喜欢他的演唱。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远道从台湾请来的陈汉生先生，请他呢为大家跟广禄共同表演这个包公的角色。另外的几位演员大家更是熟悉不过了，扮演秦香莲的是我们特约的在当今张派的传人中声音最甜的王蓉蓉啊。这个扮演太后的呢就更不得了，是扮相又好看唱的又特别棒的一位表演艺术家，那就是赵宝秀老师。扮演皇姑的是王怡，特别我还要说一下呢，就是这个扮演陈世美的演员，就是刚刚在上一出戏中救场如救火的这位小宋，他现在就要下场呢，赶快赶陈世美的这个妆，所以在后台一直跟我说娟儿姐呀，你一定替我多说几句，好给我腾出这个赶妆的这个时间，我估计这时间也差不多了。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众多位优秀的传人合作的这出铡美案。 Yeah. 驸马到。 哦，吾月相迎， 吾月相迎。 一莽撞了。 you 上在胡桃

平身谢国才，国才到我此，为哪条？ 师妹大师 陈氏美丽原配妻子秦香莲。 马，放了驸马我还堂儿难呐， 王守忙喊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夏慧华演唱的京剧《女起介》，欢迎您继续收听。 Thank you.